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67集，迷雾妖影。赵普冒死亲了公孙，觉得松开之后一定会挨一顿打，不过等了一会儿没发现拳头打过来，于是赵普偷偷瞧了一眼，公孙大概被他撞到了鼻子，此时正边揉鼻子边瞧着他。 哎，不生气也没差毛，连脏话都没飙。 公孙摸着鼻子微微眯起眼睛，以一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神情仔细打量着赵普，赵普莫名有些紧张， 要开始发飙了。 不过公孙放下手后只歪着头问了一句， 干嘛亲我？ 赵普愣了愣，瞧着公孙，公孙十分平静地看着他， 问你呢。 嗯， 赵普张了张嘴，示意了一下周围， 看着很危险的样子。 危险就亲人，你打了那么多仗，危险还碰得少了？今天这里站的是欧阳，你也亲呢？ 啊呸，亲他跟亲猪有什么区别？ 啊切！ 树林子外边，带着一大群人观察地形，准备进去救他家元帅的欧阳少征扬起脸，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公孙望了望天，看着嫌弃脸的赵普， 那你亲我干嘛？ 那你肯定比他好亲。 赵普有些不自在，手指搔了搔自己的下巴颏，公孙抱着胳膊看他。 白玉堂和林烟火看着也不错，看着好亲你就亲。 那俩也不怎么好亲的样子，就你看着好亲一点。 那换了小四子呢？ 小四子不一样，他是儿子。 公孙摆了摆手，赶走飘到身边的王灵，继续看着赵普。 问你最后一遍，亲我干嘛？ 公孙斜着眼睛瞧着他。 说呀。 公孙斜着眼睛瞧着赵普，赵普似乎有些纠结，跟小孩子耍无赖似的。 问那么多干什么呀？ 不说，以后不理你。 赵普撇撇嘴，刚想说什么，公孙伸出手指着他警告， 胡说八道也都不理你。 赵普张着嘴，到了嘴边的话又吞回去了。公孙倒是难得看见他吃瘪的傻样，忽然觉得这么大个九王爷被自己挤兑成这样也挺有意思的，正忍笑，却看到赵普突然变得特别正经。 我喜欢你。 公孙突然就愣在了原地。 老子喜欢你。 赵普清了清嗓子，换回自己该有的调门，嚷了一句，脸上表情比刚才还视死如归。赵普说完了，公孙却没声了。赵普瞄了一眼，就见公孙突然凑过去，侧着脸，耳朵贴着他心口的位置听了起来。 我没病。 公孙没理赵普，而是贴他心口听着，一动都不动。赵普就低头看他。 听出什么来了？ 公孙抬起头来，面无表情地盯着赵普看。赵普跟他对视，良久，赵普就见公孙的眼中一点点笑意溢出，渐渐扩散，嘴角也挑了起来。公孙的笑容不是平时调侃赵普的时候那种招笑，眼里时常流露的挤兑赵普的神情也不见了。赵普有些懵，公孙的这个表情用人话来形容叫开心吗？他确定除了开心这个笑容应该不代表其他的什么意思。 这么说，我喜欢他，他很开心。 公孙轻轻咳嗽了一声，像是想往旁边走一步，可也不知道是不是走神还是懵了，公孙竟然忘记了他们正在树上，于是 公孙脚下踩了个空，赵普也回过神来了，赶紧追下去，一把抓住公孙之后往上一抛，公孙飞了起来。赵普落地后赶忙站起来，伸出双手将落下来的公孙稳稳接住，公孙此时正好可以仰脸看天，就看了一眼，惊得张大了嘴，一个劲儿扒拉赵虎指着上方。 哎，快看！ 赵虎扬起脸，就见亡灵组成的扭曲的蓝雾上方，夜幕之下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黑色的千足虫。这虫子形态像龙又像是虫，扭动前行，在空中盘旋，身体两侧有无数的脚正在摆动。赵普张着嘴看了半天， 我勒个，哎！ 赵普脏话还没骂完，就又被公孙掐了一下，将公孙放下来。赵普揉着胸口看公孙， 肯定肿了。 公孙瞄了一眼赵普的胸，忽然意识到刚才按了一下手感还不错的，公孙摇摇头，赶紧回过神，仰着脸继续看。 这玩意儿吃人吗？ 没理由这么大东西在天上飞不发出声音呢，连风都没动，会不会是假的呀？ 说着，赵普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准备丢上去看看，公孙赶紧拦住他。 哎，万一真的被你激怒了呢？ 嗯。 赵普愣了愣，就在这时，那怪虫忽然停住了，转回头，似乎是望着下方，脑袋上竟然有好几对琉璃球一样的眼珠子，鬼气森森地盯着公孙和赵普。公孙一惊的同时，也在研究这究竟是什么虫子。这形象是不是在哪本书或者哪个神话故事里听到过？公孙正研究的时候，感觉胳膊被人拽了一下，等他明白过来，已经被赵普拽到身后藏了起来。赵普因为是突然起意跑进林子的，自然没带着心停猴，他将公孙藏到身后之后低声嘱咐他， 这东西一会儿要真的冲过来，我挡住他，你去林子里面躲起来，记得找一个树洞躲低一点。 公孙没动弹，拽着赵普的腰带。 不走。 赵普想赶公孙，但是又不敢太大动静，因为那条虫子感觉还在观察的样子，正以一种怪异的姿势盯着他们看着。赵普觉得论体型那虫子太大了，上方层层迷雾阻挡，说不定人家看不见他俩呢。公孙死死拽住赵普的腰带，就怕一会儿赵普把他扔出去，然后独自跟那虫子硬碰硬。此时公孙也没想什么大宋朝兵马大元帅什么的，只是想着大不了一起死，反正不能留下赵普一个。然而那条虫子可能真的眼神不是太好，停留了一下之后就接着游走了，直到那条虫子彻底消失不见了，赵普和公孙才对视了一眼，松了口气。 书呆， 哎， 再拽裤子掉了。 赵普瞧了一眼自己的腰带，公孙愣了愣，赶忙撒手，满手的冷汗，看着公孙拿自己的衣袖蹭手汗，赵普的嘴角不自觉地往上挑起了几分。 这书呆刚才连小孙子都不想了，跟我死一起呢，什么虫子都无所谓了，再回来就打死了烤着吃。 正这时，公孙轻轻拉了拉赵普， 喂，你就觉得雾好像薄了点？ 赵普一愣，看了看，果然。此时林中似乎起了一阵风，就感觉那层雾气往远处渐渐飘走了，连同那些亡灵也一点点在消失，飘向远处。赵普想了想，索性拉着公孙的手追那些幽魂去了。与此同时，跟公孙和赵普的惊悚环境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不远处林子里的展昭和白玉堂。两人闲着没事儿，长夜漫漫，就开始回顾前人的爱情传奇，正感动得一塌糊涂，亲了抱了还互表心意了，气氛好又没有外人打扰，荒山野岭，孤男寡男，还有大把的时间慢慢谈情说爱。然而一阵风打破了这月光下的美好气氛。 展昭正对着的那片树林，也就是白玉堂背对着的那片林子里，有几个鬼影正在奋力地挤出来。白玉堂就看到展昭的面部表情产生了十分奇妙的变化，瞬间从一只顺毛的乖猫变成了炸毛的精猫。展昭张大嘴的同时，白玉堂则是注意到了天空上方的变化，就见一阵淡淡的蓝色雾气不知从何时开始起来了，而最要命的是天空上方竟然出现了一条巨大的千足虫。展昭扒拉了半天白玉堂没反应，就瞧瞧他，此时白玉堂正仰着脸，面部表情也产生了急速的变化，从刚才的浓情蜜意转变成了，展昭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确切的说是白玉堂平时看到大虫子时候的表情。本能的随着白玉堂一起扬起脸看头顶的展昭瞬间明白了，可不就是看到了大虫子吗？展昭一惊，站了起来，白玉堂也站了起来，那条虫子越来越清晰，白玉堂就盯着那几千只不断动来动去的虫族，觉得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这什么那么恶心啊，必须砍死，不要烧掉。 展昭戳了戳白玉堂，示意他注意虫子的同时可以顺便观察一下四周围。白玉堂打了个愣神，往四周围一看，瞬间明白了过来，寺外竟然簇拥过来了无数的亡魂，这些人形半透明面容扭曲的魂魄一样的东西在天空之中漂浮，不断地从林子里挤出来，随之而来的还有诡异的哭喊声。 这是做梦的吗？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